北京时间， 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北京时间14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FM 就是 带不走的，只有你。 听一段民谣，讲一个故事，活力。 Dreams have ended, and my soul is stranded. 分岔的路口，是谁先转过头？

空画上一个月亮。

什么行李，然后静静地坐下来，看云朵飘过，哦，静静地，静静地看一段云的舞蹈，哦，静静地，静静地看一段云的舞蹈，那些有银光似白云的地方。有银光色白云的地方，让我想起了你。 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

娘啊姑娘，衷心的祝福你啊姑娘啊姑娘，远远的祝福你啊。

是条鱼，游离澎湃是江潮，纵然是月影，可退避天边拂晓。若等霜雪雨来到，换你御寒的袄，却无奈缘自蹊跷，有我身不寂寥。仿佛轮回里我曾寻找，烟海中我曾飘摇，踏过无尽千山长路，知多少是否残色仍未曾年少，往事仍看破尘嚣，